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过过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姿势，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今晚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从十送红军到我的祖国，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曲将汇聚成对祖国母亲的热爱。据介绍，开场节目将由180多人共同演绎，观众可以现场感受到百人合唱的震撼。著名笛子演奏家唐俊桥、京胡演奏家王彩云等也将登台献艺。繁星戏剧村一剧场正在上演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这部剧是繁星戏剧村招牌剧目，由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延灼创作，自2013年首演以来就一直有着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多次荣登大麦网小剧场排行榜榜首，在2015-16年获得中国小剧场票房十强，至今已经上演了1700多场。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明天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小年夜听民歌。从2005年小年夜开始举办的北京新春音乐会，至今已经举办过13届。今年阎维文、单秀荣、丁毅等一大批歌唱家将登台唱民歌。由田沁鑫编剧、导演、金世佳主演的话剧《狂飙》将于明晚登台国家大剧院，开启2018年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的当代著名导演作品邀请展的序幕。话剧《狂飙》以国歌词作者田汉《狂飙突进的一生》为主线，讲述了田汉四段凄婉的爱情。本月9号，指挥家谭丽华将执棒北京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过年了新春音乐会，将演奏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南国玫瑰圆舞曲等经典圆舞曲。小提琴家朱丹将演奏李宾阳《空中花园》和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创作的《中国花鼓》。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目前本市流感活动仍处于冬季高流行水平，昨天市疾控中心公布了今年一月的最新疫情监测结果，其中流行性感冒比前一月上升 130.71%。 专家提醒公众，春运期间人流密集，流感病毒的传播风险可能提升。昨天记者从市环保监测中心了解到，今年一月北京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同比下降 70.7%， 首次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的国家年标准值，在全国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第八。等了快一个冬天，北京都没有一场像样的雪。昨天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截止到昨天，北京已经连续107天无有效降水，加上预报接下来这两天也没有降雪，所以即将打破近十年最长的108天的无有效降水日记录。昨天新修订的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奖励和处分办法发布，本月26号将正式实施，这是这个办法近27年来的首次修订。新办法增加了学生申诉部分，并明确8周岁以下的学生一般不予处分。记者从市经信委了解到，本市今年将继续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加强信息惠民服务，其中备受老百姓关注的 5G 网络，北京已经开始相关试验工作，今年将进行试点试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温度是0摄氏度到2摄氏度，阵风7级左右，西北风4-5级。今天晚上晴，温度是0下2摄氏度到20摄氏度，阵风6-7级，西北风2-3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天儿好，天儿特别好。最近北京这天儿忒蓝啊， 蓝天白云好啊。但是呢，在此呢，要提醒很多的朋友们，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都中招了，都发烧啊，感冒啊， 真是。 对，后来我们聊起来，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嘛，然后紧绷一年的身上的这股劲儿，可能到现在慢慢泄了，所以病菌就来了， 趁机就侵入了。 是的是、哦、另外一个，当然我们也很盼望的能够下一场痛痛快快的雪，然后让北京这种干燥的天气有所缓解。 嗯， 但是希望吧， 希望。 嗯， 天好，阳光好，晒晒太阳，我觉得对于这个病菌的消除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是的、 嗯、 比如说您的家如果要是有空闲的地方，比如说在阳台， 哎， 或者说弄一个阳光房， 哎呦， 感觉不错的、 哦、特别带劲。 是是是是是。来来来，那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在此呢，我也要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三的一位固定的嘉宾，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再次跟大家介绍，他的名字叫胡科，是来自 H&W 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也是设计师。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胡科，二位主持人好。 嗯，怎么样，冷吗？ 哎呀，太冷了。但是我发现啊，我今天开车在这个户外，透过这个玻璃，这个阳光洒在身上还是挺暖和的。 是是是、这个反正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就是你这个光照和无光照，它其实温度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哈。 嗯，在就是你设计的那么多的房子当中、有没有一些客户就是对他的阳台或者阳光房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的？ 应该是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有的是服务型的阳台， 嗯， 通常这种阳台呢，它是连着厨房的，它通常会用来洗衣服，或者说放一些生活的杂物。 哦，就所谓的功能房。 哎，对。然后有一种呢，它是功能性的这个阳台，比如说，哎，我在里面把它改造成书房。啊，或者小的花房，就是比较休闲的空间。另外一种呢，就是面积比较大，那你可以在里面做更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你把这个休闲和书房都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阳台。但是呢，这些所有的前提就是你要做好很多的准备工作。 对对对、 嗯、 那我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阳台跟所谓的阳光房应该是两个概念是吧？ 对 对，因为像阳光房可能比如说你们家住顶层， 对， 或者说你有一个很大的露台， 对， 这个露台你可以做成阳光房、嗯、但是可能更多的朋友家里都是一个阳台，然后这个阳台是按照科你说的那个意思可以分成这么多的功能。 对、 嗯、 那如果是阳台的话，那你在装修的时候就要注意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承重的问题。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对对对，就通常阳台的话，它的承载面积重量啊，就是每平米不要超过400公斤。 每平米400公斤。 对对对、嗯、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阳台他不是用来晾衣服的，也不是养花的，他可能想，哎，设计师你能不能给我在阳台砌一个鱼池啊？那它会蓄很多的水，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它的重量是否符合你这个小区对这个阳台楼板承重的要求， 嗯， 对不对？ 哎，那比如说，哎呀，那个这个阳台，您说的这种功能可能不能实现，因为它的承重没有那么多。那能不能在后期咱们施工的时候，哎，让它能够加载一些？哪种方式说好了没问题，我现在加载完您这阳台，哇、哦、固若金汤，一点问题没有， 就承重给它再加大。 对呀、啊、有可能吗？ 这种的话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现？比如说你是别墅， 独栋的或者连排的啊，这种情况下是你可以通过结构的加固来实现它。那如果你是普通的住宅的话，建筑设计师在设计这栋住宅的时候已经给它有一个就是说法定的核载，你可能就实现不了就是你所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做一些就是能实现的好玩的空间的想法。 那好那好，那没关系，那关于承载的问题那就明白了、那肯定就是每平米不能超过这个数了，所以有一些的功能或者说天马行空的想法可能就不能够实现。 对对对， 包括你说行了，我在阳台来一健身房 啊， 然后可能 我在阳台弄一蹦迪的 有你这样的邻居真是祸害。 但是这个蹦迪也好啊，或者说这个健身房也好，那要我们要考虑到它的密闭性，对吧？ 对， 你比如说我正在健身呢，突然进来很多风啊， 对对 对， 对， 再撒点雨啊，对吧？那它的密闭性就很重要。比如说，阳台的分几种形式，一种是半截的，下面有一截墙， 对。 那在这个墙体和玻璃窗之间的这个密封胶，它的密封性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否则的话，尤其像南方的城市啊，它的雨水非常多，这是很多家庭他觉得很苦恼的地方， 很头疼哈。 对、 对， 没关系啊，咱们一步一步说啊，就是刚才你已经说了，它大概分成几种。那首先呢，就是。我想现在阳台呢也分，就比如说有的新的房子它在盖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把阳台直接封闭式的了， 包起来了， 对，封闭式的了。然后就算说有所谓的落地玻璃，但是也是在盖新楼的时候都会封闭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呢是相对年长的房子，那年长的房子呢、它可能就像你说的有半人多高的一个台子， 对 对, 对， 然后你还要把阳台重新给它封上， 没错， 对。那这个封的这个阳台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吗？ 封这个阳台的话，就是严格来说它也需要就是说你提前跟物业去了解，就是它的承重行不行。你比如说比较重的是木包铝或者铝包木的这个窗户，那比较轻质的就是塑钢的窗户，那你根据它的核载去跟物业协商。当然就是从隔音以及防水以及保温种种角度来说，肯定是质量更好的木包铝或者铝包木这种材质，更符合生活的需求啊。 就是如果要是它的承载可以的话，就是按照你说这种要求可以去做。那比如说你建议是推拉窗的好呢，还是能够开的窗好呢？ 就是分别都有它的优劣点。推拉窗呢，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当你后期装饰的时候它会很好装饰。比如说你它不拘你的窗帘形式，可以是罗马帘，可以是向左右开的这个纱帘，但是如果你是内开窗的话，它可能受的局限会更多一点。因为就是我见过很多北京的住宅，它的就是内开的平开窗，它的上檐口离你的顶部是很近的，那你如果是要去做罗马帘，它是没有空间让你做这种设计。那如果是推拉窗就很容易了，但是相对而言就是平开窗和推拉窗，这个平开窗的密闭性要比推拉窗要好，包括它的隔音效果啊、 那纱窗呢？ 纱窗的话，也是随着窗户走的哈。如果你是平开窗，它的选择会更多一点。比如说你可以上下拉的，现在有一种那种什么金丝钢网的特别结实、就是除了就是可以这个隔尘之外，那它的这个结实的程度也是比原来传统的那种纱窗要结实啊、那推拉窗的话，通常那就是推拉的了，它就是受的局限性会更大一点。 对 啊、 那天我看到一个推送 啊， 那推送当然的推送、说了方方面面啊，就比如说、 对， 现在已经没有人做踢脚线了，现在都开始怎么怎么做、现在已经没有人铺木地板了，现在都怎么怎么做 啊。 然后提到纱窗的时候也说， 对对， 现在有一种全新的纱窗 啊， 就是这种纱窗的就是 不是直接坐在你的这个窗户上的。 对对。 就比如说你能拆卸等等这些，说都老了 啊。 现在有一种按照你的窗户的这个大小，它直接按磁铁似的，啪就吸上了。然后你要是说，哎呦，比如说像北京四五月份不就开始飞柳絮啊等等，脏了，好，直接接下来了，哗一清洗，啪一粘又粘上了、 啊，就等于是在墙上先定了一圈那个磁铁轨，然后给它吸上去是吗？ 类似是这个意思，类似是这意思。后来我一看，哟，哎，这个东西也不错哟，因为它肯定不是放在最外面，它一定是在一个里面的框子里。要是放在外头，风真大的话，那磁铁的力量肯定不行，那就得吹掉了。但是在屋里应该没问题。 没错没错，要挂外面这个我麻烦大了，从下面过怎么办呀？ 是 小康没来啊？ 他们家怎么老往下飞东西、啊？ 其实刚才这个胡哥讲到了，就比如说这个厨房的这个窗户朝哪开，怎么开？我真的是现在这方面是有一个问题。 嗯， 我们家那个阳台吧，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窗户，它那个窗户其他地方都是已经弄死的，只有一扇啊可以开的。但是呢，我这窗户是向里开的。 对， 向里开的话，那因为我这个阳台呢，我还是兼具的，比如说晾个衣服什么。 嗯， 它就跟我那个晾衣杆啊，它老打架。 对， 就是我一拉开的话，比如说那儿晾着衣服，就容易给挂脏了。 没错， 我也想过，比如说换成这个推拉，但是就像他说的，这个推拉的可能密闭性就不是那么好。 对， 但是我想着，如果说向外开呢，那向外开，我这窗户外边我就不好擦。 是， 所以就一直是在这儿挺。 哎，那你这窗户可以弄成那样，就是现在那个窗户，它专门在里头做两个，哎， 对 对 对， 做两个轨、 哎。 就比如说你这窗户啪一开，这么着能开。 嗯。 关上以后呢，啪。再一旋瓣这么着也能开，这样的话占用的空间就不会很大。 哦、 包括科刚才说那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变成那种手动摇轨式的那个晾衣杆似的。 是那个，是那个 啊，对呀、啊，对呀、啊 啊， 对呀、啊。 但是就是你晾上衣服，你就不能开窗户了，一开窗户就容易跟衣服蹭上。 你们家衣服量挺多的呀， 地方小，地方小。 你可以这样，就是它可以就是既可以平开，也可以内倒。 嗯， 但是它可能通风性不是那么好，但是你晾衣服的时候可以用。你倒过来，它大概有一个35度的 夹角 啊，对，夹角， 嗯， 可以跟户外是通风的。 是是是， 嗯，刚才说到了窗户， 对， 包括它的密封性， 对， 包括现在是什么样的材质比较流行？哎，那保温的问题呢？因为我有朋友家就是那样，就是他有一个阳台，但是阳台很大啊， 嗯， 然后呢，本身阳台跟屋子里头原来是有一道门的， 对， 他为了通透， 嗯， 把门拆了，哇、啊哦，真通透， 是 的 啊， 但是冬天真冷， 啊， 哇，那小风吹，然后后来他问我，他说维子，你说怎么办？我说那没办法了，我说唯一的办法，你做的窗帘厚一点，相当于这道门。做的窗帘特别厚， 弄个棉被， 但是就算厚、也不行，也冷、而且它还是自采暖。 哦，即便是自采暖哈，但是我还是建议，当然就是一般社区这个小区它在设计的时候，通常阳台是没有地暖的，这个时候呢，就建议他把这个阳台这个区域单独再加一块地暖。就是当气候特别寒冷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个单独的温控，把这个温控打开，这个是基础设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这个阳台，它的墙体是半截墙的，那这种可能是老的建筑啊，那你可以把这个墙体再做一层保温，那它这个整个的保温性能都会好很多。另外就是换掉老旧的那些窗户。就是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哎，这个木包铝的呀，然后再加上你这个下半墙已经做上这个保温措施了，再加上你这个地暖，那它肯定是就变成你室内的一部分，就温度不会跟你客厅有很大的这个差距。 哎，但是阳台要做地暖的话，它有那么大的离地间隙吗？ 通常这个阳台的话，它的原始高度它应该会比室内低个2公分，那如果就说你的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它本身就需要做一个这个地面找平，那你阳台的部分可以做一个超薄的地暖，它的厚度只有3公分，那你本身找平的这个坡度再加上原本这个阳台低于客厅地面的2公分，它基本上就找齐了。 你可能就是你看到的其他家里比较厚的那种地暖，一般情况下是水暖的，它会铺上一排一排的那个管子。 对， 所以它会比较厚。 哦， 超薄地暖。那它是不是水暖的？它是、 不是水暖，它是通过电的，所以我刚刚说、 就类似于是一电褥子、 对了， 因为在阳台，如果你要是铺一个水暖的话，也有一个问题、首先你这个水暖的上下水你是从哪儿走的，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再其次，因为你要是烧的话，你想全屋的这些跟你烧的这个是连为一体的，你阳台这个是单独独立的，你没法跟屋子里那个再重新连 接上、 对，这个很难。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阳台毕竟到冬天的时候会相对冷，如果要是它还是水的话容易冻坏，如果要冻坏它要是漏了或者怎么样了，那会很麻 烦，更麻 烦 了。 对，除非你的家原来整个地面都不是地暖，那你可以在铺设的时候直接就铺到阳台去。如果是新家的，就可以用我刚刚讲的这种超薄的地暖，单独运行它。 好，在封闭这个阳台的时候，需要不需要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要单独加固？ 需要。如果就是说你这个阳台的跨度特别大，那你肯定要考虑它的加固问题。你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钢柱，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用钢筋混凝土来浇筑，就是这两种是比较主要的加固方式。当然也是看你这个阳台的这个跨度啊，比如说我这阳台统共就2米，那就不用加固了，它可能本身这个型材它的强度可能就已经够了。如果是比如说它是5米或者6米，那通常这个卖窗户的厂家它会有一个工程师根据你这个阳台的跨度以及你顶部的这个材料计算出你这个柱子的粗细，它是非常专业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听专家的话。 有那样的阳台，就是比如说两个卧室和客厅全朝南， 两个卧室客厅全朝南啊。 对，然后呢他们家的阳台呢是连着客厅和左边右边这俩卧室的，所以是一个大通的阳台。 哦， 有这样的阳台。 有这样。对 啊。你比如说像咱们单位边那个通惠河北路边的，看到那样的房子就可以鸟看通惠河的那个，它就是通透的阳台。 这个也挺好啊，就比如说我从阳台直接能到客厅，也直接能到卧室。 是的，是的，而且利用率很高嘛。而且就像科说的，它的功能性可能就更多了。 对，我做过最长的阳台差不多是14.5米吧。 14.5米的阳台， 这连了几个屋啊？这得。 这个户型的设计也是我设计生涯中第一次碰到，它就是一个那个平层500多平米的。小孩应该能骑着自行车从这头骑到那头得有一会儿。 是 跟小孩在里边玩捉迷藏应该也很过瘾。 孩子骑着骑着迷路了。 对， 哎呦，你家哪儿去了？ 对，所以如果是这种跨度的，那就真的得好好的考虑一下沉重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刚才咱们基本上比如说把封阳台的材质，它的承重，包括如何区分它的功能，包括保暖，其实这些都已经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了。 对， 但是最前提的一个条件就是看您的阳台大小， 没错， 然后还得看它的承重能力是多少。 对， 其实有很多的想象都可以在阳台当中，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工号，特别是关于装修的。 对， 而且就特别喜欢看，比如说我们家有个小院子，我们家有一个露台，然后我们家有一个阳台，然后大家都怎么设计的，就是你别看有的那个阳台很小，但是设计的好生活，让你觉得哇、真好， 对， 弄得很有意思。所以正好今天刚才科简单的也说了一下，不过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说说刚才你说的区分它的那些功能了。 对， 咱们先从哪个功能说起？ 我觉得可以先从实用的说起。 好。 你比如说这个服务阳台，咱们通常会在上面比如说洗衣服，除了洗衣机之外，有的人想我还一些手洗的衣服怎么办呀，这时候你肯定需要在阳台加一个专门洗衣服手搓衣服的池子。那墩布怎么办呀，那需要一个墩布池。 那当你这几个用水量特别大的就是这些功能都聚集在一个小空间的时候，最需要考虑的就是防水。虽然就是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房子交付的时候，开发商都会给你做好防水，但是它只是通常只做到离地面30公分高，也就是说满足你平常比如说跑了一点水 啊，浇个花儿、 之类的、哎。那当你有其他功能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洗衣服，那你有这个墙面的防水，你就需要把它做得更高一点，通常会做到1.1米。这样的话你在你就是所能用到水的这个高度它都是安全的。除了就是说是防你这个洗衣服的这个水之外，也包括就是你这个比如说雨水会从你这个窗户流进来，就当你忘记关窗户的时候，刚刚讲的是防水，那这个窗台的材质就变得很重要。你比如说可以用天然大理石的也可以比如说根据你的风格，你整个阳台是贴成瓷砖的，你可以是同种风格的瓷砖，因为它的耐候性非常好，除了雨水啊，那阳光它在很高温的时候也可以起到这个防腐蚀的这些作用。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因为一会儿要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些功能应该怎么去区分，包括应该怎么去装修它。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女儿，快去排队，2018冬奥会纪念钞发行了。 妈，先别急着去，赶紧打电话。 打电话买是不是还要加钱啊？ 不加钱，就是首发价796一套，而且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报名成功之后才能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领取。 那还等什么，赶紧把手机给我。电话是多少啊？ 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儿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儿，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14:31，各位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当然还有我们的嘉宾是来自 H&W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设计师胡科，欢迎科。 大家好，我是胡科。二位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最后的时候让科简单说了一下功能房就是这个阳台说了几点，但是那几点当中就是除了要做防水我觉得很重要啊，包括窗台的材质也很重要。那上下水怎么办呢？ 上下水的话，如果你是生活阳台，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开发商已经给你留好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看他留的位置了。比如说这个阳台你是和这个厨房配套的，假设这个开发商没有给你留上下水，但是让它离厨房很近，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改造，把这个上水和下水引到这个阳台来。但是前提就是做好这个防水工作 因为现在的新房子基本上在阳台它都会有这种上下水的装置，包括水龙头的那个都会有，但是相对老的房子可能是没有的。 老的房子的话，那我就建议就说你可以做，比如说你的洗衣机买的时候就要注意它最好是上排水的，因为就是据我所观察，就像老的房子也好，老房子可能还好一点，它的就是下水通常都是在地面的。现在新的房子它的低楼一般都是在墙面的，大概离地30公分的样子。那如果你的就是你的下水如果是30公分的样子，那你最好洗衣机就我刚刚讲的上排水，它的排水会更流畅一些。那如果你的地漏如果它本身在厨房的时候是在地面的，那你就没有问题了， 无所谓了 对，你就是让你的水电工然后把这个地漏加一个到你的阳台上去，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个坡度，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你把你用完的这个水排到这个地漏里面去，而不遗留一些就是那个用剩的这个水那最理想的就是如果说你是30公分的这个排水，你最好是把你的阳台的位置去稍微抬高一点形成一个自然的坡度，它排起来更流畅。 对对就是还需要整其他的吗？就你说的这种功能性的阳台。 功能性的阳台就是一个是防水，然后一个就是材质的选择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仅仅是讲到就是说这个窗台的材质，那如果就是它跟厨房相连的，有的人他是为了生活的情趣他会选择就是乳胶漆 但实际上你知道，中国人他去做这个饭菜的话，他的油烟是很大的， 对， 所以像这种完全是服务型的阳台，还是建议用这个瓷砖来装饰它， 好打理。 哎，好打理。同时呢，就是一般厨房啊，它实际上都是朝北的，风比较多。意味着尘土也比较多，因为你会经常去开窗通风这样子的。那你如果是这个瓷砖的话，它的雨水也好或灰尘也好是很好清理的。同时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要把洗衣机啊什么池子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个空间，它就是很潮湿的环境，那自然是这种好打理的这个材质会更好一点。而且现在可选择的非常多，有做成这个地板质感的这个砖，有做成壁纸质感的砖，所以完全不影响它的装饰性。 好高级，我都没见过。 是，我觉得就是好长时间一段时间你去一次，那比如那个家居建材城，你会觉得哇，现在都可以这么玩了。对， 哪 儿有这样的感觉？ 哪儿只是这个，就是如果要是去的话，都会觉得哇，好想再重新装一次。哎，那你建议把灶台什么的都放在阳台吗？ 就是这种，我觉得是看你们家这个厨房的大小。如果它是一个小的厨房，那你想把这个空间充分的利用的话，其实阳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可以把就是比如说炒菜的，洗菜的这种就是功能都挪到这个阳台上去，这样的话你原先厨房的那个位置就变得功能非常强大。 对 啊， 因为如果要是把整个厨房都搬到阳台去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实际。 是， 因为如果要都搬过去的话，你想比如说厨房一般都会有很多的吊柜， 对， 你说这些吊柜你怎么在阳台上安啊？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了。 没错，基本上阳台都是一大整面的窗户，然后有两头有墙， 对， 一头挂这个吹油烟机，一头洗菜的上面挂一个柜子，齐了。 对呀，对呀， 肯定是不够用的。 对， 是 啊， 而且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你如果在阳台有灶台去做饭的话，因为比如说白天它的阳光相对好，我只说相对亮啊，就算在北边它也会相对亮，但是你们家比如说使的是天然气或者什么，它的火苗有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它是着着火呢它还是没着着火呢，这会有一定的隐患，所以当您做饭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对， 大家看它是不是着了，对吧？ 就万一有风给它吹灭了，你不知道， 是的， 就比较麻烦， 是的，这也是个问题。 然后煮完了关没关？ 啊，对呀，这也是要看一下的。哎，除了这种阳台，还有哪种阳台？ 还有一种阳台就是，通常是朝南的阳台。那我觉得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喜欢把它营造的特别富裕，有生活情趣。比如说养一些花花草草，这是一种。你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爱养花但是老养不活的人啊。 没事，下次问浩洋。浩洋也养什么活不了什么。 我比他好一点。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往下说了啊，你接着讲接着讲。 然后呢，我觉得现在更多人哈，他就是会把这个阳台变作一个小书房。那当然也是有先天条件的，如果你三面都是窗户，这个就比较难了， 太冷， 对，太冷太热， 对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你是书房，这个光照也太强，对吧？那所以它是有先天条件的，就是当你只有一面一整面是窗户的时候，两头是墙，这种条件的阳台就很适合改造成书房。你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堵墙，比如说是一个复合型的，上面是书架，下面是一个写字台，那空余出来的其他的空间呢，你也可以，如果阳台比较大哈，你可以考虑比如说这个我家里有小孩，这个地面呢它可以做成这个，比如说有一种材质叫做西班牙软木，它是柔软富于弹性的，但是就是划痕什么的也不容易出现。那你如果是有小孩的家庭，那小孩又没一个独立可以玩的空间，那很适合就是把书房和小孩玩的这个空间复合到一起， 就相当于是一娱乐空间。 哎，对了，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呢， 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就刚刚我们讲的花儿，就真正的花房。就是如果你两头有墙或者没有墙都可以实现，就是你可以去那个花卉市场去定做那种铁艺的这个架子，根据你的房高来定它有几层，那你根据这些你养的这些植物的喜好啊，比如说那个特爱阳光的你放在上面，喜欢阴凉的你放在下面，你可以养些花。但如果你是养花的话，你同样也要考虑这个墙面的材质。你比如说我养花，但是我墙面刷的全都乳胶漆，这就不行，对吧？因为你要经常给它浇水，那就建议你的墙面比如说是大理石的，或者是瓷砖的，或者说你想要有户外感觉的，就是用那种复古面的材质来营造这个小的花园的感觉。 等于是弄了一个小温室的感觉，是吧？ 哎，对了，那你在里面就是除了养这些花之外，放一把休闲椅，弄一个小圆几， 对， 喝喝茶，喝喝咖啡，那个晒晒太阳，这个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 对，我突然想，有没有人把阳台也弄成一个卧室的？就比如说，哎，这空间正好放一床，或者说放一个单人的小床，有这样的吗？ 有，比较罕见。 好 吧，不能说没有，有，但是 罕 见。 因为就是总的来说，就是阳台它的保温性能，就是你的保温做得再好，它和你的室内来比的话，它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不是不要在这个阳台去做这个卧室。对。但是如果是你觉得我们家的阳台很多，其中有个阳台很大，我可以做成一个临时的客房，那我就有一个小的建议。你比如说那个宜家它有一种就是单人床，看起来既像沙发又像床， 沙发床 铁艺的那款 不是，还不是沙发床。 对对对，就是你摆上那些好看的靠包，它就似乎是一个这个休闲的小沙发。那当来客人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靠包都拿下来，它又变成一个单人床。但这个阳台在设计上，这个窗帘像帷幔一样，你把它拉上了，它就变成一个临时的客房了。 对。 但是长期居住的话，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不太建议用来当卧室的。偶尔的去感受一下，还是一个很美妙的感觉。 好。 就比如说今儿中午阳光特别好，午间小憩。 哎， 跟那儿来一觉，挺好。 哎，科刚才说的那个宜家的那个倒是挺好的， 就是它的那种铁艺的沙发，然后又像是床。 但是也不止这种，就是还有那种可推拉的那种，就比如说，就是平时的时候， 是个沙发， 就是两人坐的。 对。 然后如果要是不坐，突然来了朋友啊，要那什么的，啪打开了，就是一张床。 是。 那个也还不错。 现在样式也非常多， 它是很便宜，很便宜，大概600-700块钱。 是， 对。 一开始家里有过一个，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坐也不舒服，睡也不舒服。但是现在这个确实，你坐着也舒服，你拉开了躺下也舒服。 是，而且去宜家你可以试睡嘛。 是， 对， 得排队试睡。 哎呀， 浩洋是不是老去 那个？好，哎，还有其他样式的阳台吗？还有吗？ 我觉得就是那个有一些阳台啊，它是异形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异形的， 对，一种是长方形的阳台，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就比较常见。 这个、对， 有一种阳台是八角形的 啊， 介于阳台和阳光房之间。 没见过。 我设计过一个住宅，是天津的啊。 是，肯定是住宅吗？不是那种 house 或者什么？ 不是，就是普通的公寓楼，非常老的那个住宅。 他们那间房子是不是那个楼的把角？就是它的一个角落，应该它等于把角包起来了，然后做了类似于一个。 哦，那肯定是它带拐弯的了吧？ 它正好就是在房子的一个角上做出来这样一个八角形的。然后那个空间它就变得很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八角形的，它本身的面积也比较大，因为小的通常它也做不了八角这种形状的。那你可以沿着这个窗户做一圈，就是像飘窗的 窗台这个样子的。那它的下面，比如说我原来设计的这一套，它下面大概有40-50公分高，相当于我们平常坐椅子的这个高度。你可以把下面设计成抽屉，它是有功能的，你可以放很多杂物啊，或者你想收藏的东西。那上面可以定做那个，比如说布面的或者皮面的软包。那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一个休闲，休闲的这个空间。 其实我现在发现了，只要地儿够使，你的想象空间就很大。 对， 就可劲儿造了。 对呀，你比如说浩洋说他们家阳台就2平米， 对， 可能想象的空间有局限。 是， 可以做成榻榻米。 哎，厉害了！ 哎，跟样小酌一下是吗？ 对呀、 喝喝茶，酌酌酒。 对呀、 临时客房，它又变成好多的功能。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榻榻米功能也好强大。那天我去一个朋友那儿，就是他专门在他们家的那个三层，然后那三层还是一斜坡的，好小，那个那个、屋可能也就4平米，而且是斜顶的，基本上你不能站直了。 对。 但是呢，他就把那里弄成榻榻米似的了。然后榻榻米的，然后上去以后呢，带遥控器，啪一遥控，中间小方块，呲儿升起来了，哎，就变成一台子了， 小桌， 大家就开始围着那儿喝酒啊，聊天啊，哎，我觉得也还不错，而且平时把那个台子放下去的话，那儿还可以睡觉，没问题， 对， 哎，挺好的， 是， 多好玩，是不是？ 是是是，很好玩，很好玩。还是不金造啊，真的不太金造。 关键除了桌子那个位置，别的下面全都可以存放一些不常用的东西。 对对对，是是是，就是它里头有很多的格 储物 的，是的是的是 的。 它 基本上现在把那间屋当成他们家，就是堆那些什么被货呀、什么过季了的衣服啊，都放那种大的箱子里，都放里，然后都塞那里头。因为那个屋子如果没有朋友来，基本上使用的 频率很低， 哎，频率很低嘛。对，基本上是这样。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来还想聊两句关于阳光房的问题，可能今天没有时间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下次聊，下次聊了阳光房。阳光房可利用的地方就更多。 太期待了，喜欢。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也可喜欢了。 我也喜欢，谁给我一个都行。 2平米够了啊！ 除了普通的花花草草，可以养高大的植物了。 是是是。 好的，北京时间2:46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但是呢，我特别想说的是，很多朋友打进来电话啊，是一直在反复的问我们活动是不是真的，占用了很多时间，所以呢就导致很多朋友才打不进来。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 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没想到哈，您那边也有苦衷，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就是真的啊，给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也是多一次机会，同时呢，也是给你们证明了，对不对？ 嗯嗯，明白啊，确实是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那这样吧，咱们再紧急加推一档活动，好吧？今天我们还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新酿酒，那么目前的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上次是出厂价嘛，1499买一箱，然后加1块钱多得一箱。那这次呢，咱们是把这个力度再加大一点啊，还是给大家出厂价1499买一箱，而且呢10分钟之内，只要大家拨通电话，加1块钱就可以多得2箱啊。 好的啊，胡总，我再来跟您确认一下啊，您刚才说的是你们五粮液股份的市场价是3180一箱的酒，还是啊直接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再加1块钱就可以多得2箱啊，也就是1500可以拿走3箱酒，对吗？ 对，没错。 嗯， 但是我得说一下哈，之前参与过1块钱买1箱酒的，这次就不能参与了，而且这次呢也还是只能给50个名额，好吧？ 好的，感谢胡总。还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吗？ 对，是的。 嗯，还是打上次那个电话吗？ 对，没错。 好的，再次感谢胡总。各位听友，赶紧来跟您说一下，1块钱能买走2箱酒的抢先电话是400-919-6686，400-919-6686。名额呢是只有50个，大家也抓紧时间啊，先占个名额。400-919-6686，400-919-6686。今天呢是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1块钱的秒杀活动，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酒，现在呢只要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您再多加1块钱啊，就可以再额外的多获得2箱，也就是说呢1500啊，您整整带走的是3箱18瓶酒，这样的机会啊真是不多见，赶紧来打电话了，400-919-6686，400-919-6686。您如果能抢到名额的话呢，是给您免费的送酒上门的，这个酒到了您验货满意了您再来付款，抢您电话呢是400-919-6686，400-919-6686。我不知道哈，您1块钱能买到什么东西，但我知道1块钱您去市场上肯定买不了2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咱就别说酒了，就2个酒瓶子，您1块钱也买不来吧，对吧？所以呢，今天机会呢确实非常难得，大家记好抢先电话，400-919-6686，400-919-6686。好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有一位张先生说，又听到这个1块钱买2箱酒的活动了，他说你们这个酒这么便宜啊，能是真的吗？我估计哈，像张先生这样想法朋友呢可能还不在少数。胡总， 嗯，在 这样吧，您来给我们做2点保证好吗？ 好的好的，没问题。 第一点，今天的活动是不是市场价3180的酒出厂价1499就能买一箱，然后呢再加1块钱就可以多得2箱啊，相当于是1500买3箱酒，不会产生其他的费用，对吗？ 没错啊，不会产生任何的其他费用。 好的，第二点，今天活动中的酒是真真正正的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新酿酒吗？ 保证是啊，假一赔十。 嗯，第三点，这次活动是不是不用提前花钱啊？这个酒送到了，您满意了再来付款。 对对对，满意的再付款，所以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啊。 好的好的，胡总啊，就在咱们刚才这个说话的功夫啊，工作人员提示我说呢，名额就剩几个了啊，马上呢可能就又没有了，咱们总不能说像上次一样哈，又让很多人订不到了，对吧？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追加一些名额呢？ 哎呀，这个每次一出现这个情况你就让我加名额。 胡总啊，加名额